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八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2003年8月末，王治郅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一个一年多来最好的消息：我要回家了。王治郅订好了8月30号回北京的机票，他为自己救赎的道路已经很明朗了。 CBA 中国篮协新的领导李元伟，一个亲切的学院派人物，急切地想为2004年奥运会组建一支最强的球队，于是为大志重归国家队开了绿灯。81体工大队领导陈招娣也许诺，只要王治郅回来就不会受到严厉处罚。他只要求大志向部队交一份正式的检查。在日期为8月27日的传真里，王治郅承认自己在前一年里没有和部队领导开诚布公的沟通交流，犯了错误。虽然王治郅反复强调自己希望在亚洲锦标赛以后直接回 NBA， 他还是表达了自我批评的愿望，并且愿意接受任何部队觉得必要的劝告。但是王治郅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他的军人护照已经过期，所以部队领导是否能批准他申办一个新的护照，这次是私人护照。或许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但实际上意味着这位26岁的军人正在要求从部队退役，这样就能成为一个普通公民。中国的军人和运动员出国旅行时一般是不能使用私人护照的，他们是由政府发给商务或者军人护照。如果王治郅有了私人护照，那他就能随时回美国。部队方面回避了这最后的要求。2天以后，大致看到了81队简短的回应：既然你还是解放军的一员，按照我们的规定，你就不能拥有私人护照，只有当你回国办完退伍手续才能申请私人护照。很明显，81队领导没有做出让王治郅回 NBA 打球的承诺。2天以后，王治郅又提了一个要求，这次为申请私人护照，他使用了一个更容易引起争议的理由：他正申请在美国居住和工作的绿卡。据他所知，美国移民局 不会给持政府发放的商务和军人护照的中国公民发放绿卡，大致担心没有私人护照，他在美国的居留权就会出现问题。更让他不安的是，自己的妻子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王志志想让孩子生在美国。他的回信没有任何回音。8月30日来了又过了，王志志回家没能成为事实。几天以后，中国篮协宣布了参加亚锦赛的球队名单，引人注意的是王志志榜上无名。大志没能回家，没人比他的父母更感到失望了，他们已经快两年没有见到儿子了。不过2003年10月末，当王治郅随快船队到日本与西雅图超音速队打本赛季头两场比赛时，他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儿子。任焕珍和王维军参加了一个到日本的旅行团，因为行程安排，他们没能赶上头一场比赛。但是在第二场比赛的前一晚，夫妻两人离开旅行团，赶到东京四季酒店见到了儿子。在酒店豪华的大堂当中，王志志一家三口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再也忍不住流泪了。重聚的时光很是短暂，而王志志依然面临困境，这让团聚的快乐带上了一丝苦涩。大志父母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过去16个月的混乱造成的后果。在上次见面以后，儿子增加了25磅体重，却都不是运动员该有的肌肉。他的脸看上去仿佛肿了一圈，手臂肌肉也变得松弛。最糟糕的是，大志看上去沉浸在一种失败的情绪当中。快船队并不打算更多的派大志上场，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领导来日本看比赛。王治郅是在这里的唯一一个中国球员，中国篮协领导拒绝来和他见面，而王治郅则是想尽办法让每一个他能遇到的人为他说情。第二天晚上，王治郅在快船队连续第二场失利的比赛中只上了短短几分钟，在4分钟里得到2分，这样的表现毫无价值与意义。但是对王治郅父母来说，因为被国家队开除，而且没能够出现在国内的电视节目当中，这短短的4分钟让他们老两口等了几乎2年。过了不到3个月，快船队把王治郅从球员名单当中撤下，而他3年600万的合同才刚刚进入第2年。由于对大志的表现很失望，又急切地想得到一个控球后卫，快船队教练将大志放进了伤病球员名单，并表示他将不再有希望成为球队的一个重要角色。王治郅经纪人告诉他，别的球队或许有兴趣选择他。于是大志决定离开，而不是留在这个泥沼里。那一天，他收拾了自己的衣柜，轻轻地说了声再见，便离开了。在关掉手机，再次让自己陷入孤独之前，他还有最后一个电话要打。姚明正在洛杉矶准备与快船队的客场比赛，这对中国朋友计划那天晚上要一起到外面吃饭。但是大志现在没有带姚明逛洛杉矶的心情，他们俩再次聚首的日子又得推后了。中国巨人被拉斯维加斯的灯火晃得花了眼，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围在自己身边的游客偷偷投来的目光。为了在紧张的训练以后能够放松一下，这位引人注目的篮球运动员刚刚登上了同温层大酒店顶楼的云霄飞车，现在他正注视着美国最漂亮的一片夜景。 那被灯火照亮的埃菲尔铁塔的复制品，曼哈顿式的轮廓，罗马式的雕像，都让这位篮球巨星惊奇不已。他说，拉斯维加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尤其是在晚上。然而，一个面色通红的美国游客打破了他如此美好的梦境。嗨，姚明，姚明，你是姚明，你是好样的。然而这句话是这位中国运动员最不想听到的，他绷着脸给出了一个笑容，用一种尽可能礼貌的态度说了一句自己所能想到的英语：哦，我不是姚明。或许不是，但是易建联已经习惯了这种极高的期待。太平洋两岸都有很多人期待着来自南方广东省的他能成为下一个姚明。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随着姚明取得的巨大成功，成群的经纪人、球探和球鞋制造公司代表拥到了中国，寻找一个能重走姚明蕴含巨大利润的脚步的球员。易建联穿的球鞋尺码和姚明一样，都是18号，但是他拥有的闪光潜质、爆炸性的扣篮、羚羊般的速度、孩子气的英俊外貌，至少在商业价值方面让他飞速地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姚明。易建联垂下眼睛看着地板说，只有一个姚明，我不喜欢被拿去和他做比较，我只想做我自己，并且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做到前往 NBA 打球。到这个时候，姚明计划的结果已经远远比一开始要磨人和纷乱了。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旁观者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姚明的成功将为后来的中国运动员打开一扇门。然而，在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简单直接的道路，尤其是当整个国家与外面世界互相产生影响的时候，在许多方面，姚明走过的路，还有王治郅略带悲剧意味的经历，戏剧性的为后一代中国球员的奋斗抬高了门槛。他们仍然需要和国家严格的体育系统达成一种风险协议。差不多每一件和易建联有关的事，甚至是他的真实年龄，从他1999年在紧邻香港的南方新兴城市深圳最早被发现的时候起，就处于严格的培训之下。易建联父母都是运动员出身，1.96米的父亲和1.72米的母亲以前是手球运动员。易建联刚刚小学毕业就已经长到了1.93米，父母并不想让儿子也去经受当运动员的苦。易建联自己也更加对卡通片感兴趣，可即使是在深圳这样一个中国最自由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里，他们也受到了体育方面主管领导的关注。在2年时间里，易建联长到了2.11米，摸高达到3.50米，而且速度飞快。当他开始练出一手精准的中距离跳投，并且迷上各种各样的花式灌篮的时候，球鞋制造公司第一个打来电话。2002年夏天，阿迪达斯公司安排易建联乘飞机来到新泽西，参加了汇聚了美国最好的高中生的 ABCD 全明星训练营，他是那里的唯一一个中国选手。一年后的春天，姚明效应占据了一切。球探、经纪人还有更多的球鞋公司代表都围拢过来观看易建联在 CBA 广东华南虎队的比赛。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是第一个承认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人。有一次，他在训练营后说：“我太年轻，而且太瘦弱。”松松垮垮的工装短裤和他的耐克运动衫从纤细的身体上垂下，更加证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2004到2005赛季之前，易建联只打了两个赛季的 CBA 联赛，而且从来没有在实力强劲的广东队里打过先发。但是在2003赛季广东队最后一场常规赛里，他替补上场，在五分钟里取下13分，为球队在加时赛中锁定胜局，向所有看好他的人展现了自己的潜力。在球队赛后吃饭时，经纪人和球鞋公司代表在餐厅里围住易建联，一杯又一杯的青岛啤酒很快让他红了脸。易建联还不是中国唯一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星，不少年轻人已经成为了 NBA 注意的对象，比如2米13的薛玉阳。这个瘦削的中锋在2003年 NBA 选秀当中第二轮被达拉斯小牛选中，但由于他是自己宣布参加选秀而没有得到官方同意，所以没有能够前往美国。另一个被认为有潜力的球员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人之一，那就是身高达到令人惊愕的2米33的孙明明。他曾经希望自己在2005年被 NBA 选中，但是易建联之外唯一一个真正进入球探眼帘的是16岁的天才少年陈江华。这个身高1米85的后卫能视地心引力如无物一般的表演360度转体扣篮，仿佛就是李连杰的功夫电影。如果说易建联是国家体育系统培养出的又一个巨人球员，那么陈江华代表的就是中国全新的一代。他们身材普通，有出色的天赋和想象力，还有一种叛逆性。或许这不是教练们所喜欢的，但却有可能让他成为中国第一位世界级控球后卫。中国体育有一个让人困惑的难题，在这个篮球爱好者众多、国民平均身高1米70的国度里，诞生了三个能在 NBA 打球的2米10多的巨人，却没有一个控球后卫。体育系统50多年来过分专注于培养大个子的举措，使很多有天分但身高不够的年轻人被排除在外。如果中国的球探看到那些 NBA 最好的控球后卫孩提时的样子，想一想，阿伦·艾弗森、托尼·帕克，甚至只有1米65的厄尔·伯伊金斯，这三个人都是 NBA 出色的控球后卫，是小个子球员的代表人物。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中国的控球后卫是因为选择失误，身高没有达到预期，才会去打这个位置。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简单的把球带到前场，然后喂给内线的大个子。然而更深层次的错误不是生理，而是心理上的。中国球员很少为自己谋划将来，而控球后卫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自发性和创造性，往往在很多中国球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NBA 最好的球场指挥，比如帕克和贾森基德，总是在运动中做出战术决定，判断什么时候加快或者降低比赛节奏，什么时候自己运球单打或者给队友创造机会。但在中国，唯一的指挥就是站在边线的教练，还有 坐在 VIP 席位上的那些篮球圈的领导们，控球后卫们总是看向教练席寻求指示或认可。如果说陈江华看上去没有被那样的心理束缚住，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投身到这项运动是因为热情而不是义务。毕竟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么一个来自广东海边小村庄当中的孩子会去打篮球。他的父母都不是运动员，父亲一个忠厚老实的渔民。在看到儿子六岁起就开始带着篮球到处跑，睡觉也把球抱在手中的时候，只是笑笑而已。十岁时，一个支持他打球的叔叔把他送到了离家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广东一所很好的体校。教练一开始抱有怀疑态度，在看到这个骨瘦如柴的渔民的孩子跑得比他手下任何一个队员都要快，跳得比任何人都要高，立刻那种最初的不屑一顾的想法便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个孩子还展示出一种从电视上的 NBA 比赛里学来的无所畏惧的热情。教练对他也采取了一般中国教练少有的措施，给予陈江华少见的自由度，让他形成自己的球风。陈江华在仅仅两年以后便开始崭露头角。那是耐克2001年在上海举办的很适合他风格的3对3巡回赛上，13岁的陈江华当时身高1米80，用各种各样的灌篮和接球动作把冠军带回家，并获得了去美国的机会。特里霍兹回忆说，那个孩子很瘦很害羞，可一旦持球在手，他马上就在你眼前变成另一副样子。他能飞快地冲到篮下，然后当他跃在空中时，就好像是芭蕾一样优美。你不可能去教他那么做。我不停地揉着眼睛问我自己，这个孩子真是个中国人吗？其实这个头发竖起的控球后卫正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形象，酷，玩世不恭，有自己的个性。陈江华不怎么像一个生活在体育系统当中的运动员，却和其他城市当中的年轻人很类似，他们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代能自由选择如何生活、工作、消费以及表现自我的人。对他们来说，那意味着学英语、喝星巴克的咖啡，或者穿仿制的一种韩国服装品牌以街头风格为主的服装。球迷调查显示，篮球如今已经超过足球，成为中国城市里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而在25岁以下人群当中，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非常喜欢打篮球。今天篮球已经风靡中国，以至于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打篮球的人，从上海勉强凑合打球的小弄堂，到北京紫禁城门外的空地上，警卫们空闲时也会在那里打2对2的比赛。但是没有什么比北京最著名的街球场更能表现中国人对篮球的热情了，那就是长安街上东单的公共球场。即使在冬天温度降到冰点以下，球场也挤满了付出15元入场费来打球的年轻人。打球的人水平大多参差不齐，他们中很少有人接受过正式训练，但是孩子们穿着复古球衣，模仿 NBA 风格的打球方式，和体校里训练篮球的人不一样。篮球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职业，纯粹是喜爱。 对于姚明行动，书评家说，关于姚明的故事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绝妙隐喻。感谢姚明给我们机会能观察他一路走来的每一件事，还有成百上千的运动员、教练员、领导们，以及在中美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们，为我们深入观察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